多云，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王林和王安死了，王莽后悔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是他没有料到的。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但是在王莽的眼里变了，子不教，妇人之过。王林之所以堕落，之所以偷情，之所以敢谋叛，这跟王林的妻子管教不严有关。王林的妻子刘音，那是王莽最为倚重的国师刘歆的女儿。刘歆字子俊，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歆是刘向的第三个儿子，刘向12岁时就以父印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30余年，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心绪》《睡怨》等100余卷。到刘歆成人的时候，虽然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然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有一席之位。家产过100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和平3年，汉成帝下令业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严格、广内、密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洪、太史令尹贤、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密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2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后来王莽发迹，为了给最终篡权做准备，他挟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博学多才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其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议和京兆尹，封洪修侯，让他典如临史补之官。王莽篡位之后，封刘歆为国公，无论权势和地位都到了顶峰。都说一荣俱荣啊，刘歆的女儿刘音长得漂亮，再加上王莽对刘歆的器重，就结成了亲家。刘音嫁给太子王林为妻，也就是说，刘歆是未来的准国丈。可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一荣俱荣了，一损也就俱损。 王林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被王莽逼死之后，王莽不解气呀，把目标就停留在了刘英身上。事实证明，在王林这件事上，刘英还真就脱不了干系。原来王林自从决定谋杀王莽之后，妻子刘英知道了，非但没有阻止他向深渊滑落，反而给他提供了行动的理论保证。都说虎父无犬子，同样的，虎父也无犬女。刘歆不但是个经学大师，而且是个天文学家，没事就在夜里研究星星的运行方向，然后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推断人世间的祸福。刘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这套纯属忽悠人的神秘理论。这天夜里，他仰观天象，发现金星和木星交汇。这个现象表明，宫中要有白衣会，也就是说，皇宫里会有重要人物去世。他就把这个事儿告诉王林了。王林一听就高兴了，认为这次行动得到了上天的暗示，有金星和木星作证，刺杀父皇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没想到老天也是两面派，还没等王林实施他的计划呢，未央宫前殿王禄堂居居然被一阵狂风给吹倒了。王莽向来比较迷信，他苦心冥想了十几天，终于参透了上天的意思。他对王林实行跟踪之后，终于把儿子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捉奸在床。王林死了，王莽却迁怒到了刘英身上。原来呀，当年的七小虎当中，属刘歆、甄封、王顺三个人功劳最大，分封时三人也名列三甲。王顺因为从王太后手中抢夺玉玺，总觉得心中有愧，不久就死了。而甄封因为劳苦功高，他的儿子甄洵就有取而代之称帝的野心，还逼着王莽将女儿嫁给他，显然不把王莽放在眼里。王莽岂是能糊弄的呀，一声令下就把甄封一家一窝端了。这件事当中，刘歆的两个儿子也牵扯进来了。刘歆为了保全刘家，大义灭亲，亲自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莽请罪。王莽刚刚登基，位子还没坐稳呢，不想因此失去民心，于是赦免了刘歆一家。可是刘歆的儿子没了，现在刘歆的女儿又出来闹事，想到这儿他怒火更盛，原本就坐立不安的王莽直奔刘府而去。刘歆自从身居国师宫要职之后，就一直韬光养晦，做人低调，以此来躲避多疑王莽的猜忌。太子造反的事儿，他这个做岳丈的能脱得了干系吗？现在他正静静地坐在书房里边，思忖着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听说王莽深夜造反，刘歆突然冷笑了一声，自言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赶紧起身相迎，简单的寒暄过后，两个人相视无语，两个白发斑斑的身影在孤灯之下显得是寂寥之极。但只有他们两个人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还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翻江倒海一般的声音。一转眼天都快亮了呀，府外隐隐地传来了鸡鸣狗吠之声。刘歆终于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 天亮了。啊，天亮了。王莽附和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刘鑫就说了，天亮了，意味着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还请皇上放宽心态，乐观面对。我原本就很乐观。那是陛下胸襟宽广，海纳百川，是臣多虑了。刘音现在国公府上吧？啊，我这就叫他来见过陛下。刘鑫说完转身进了后堂。大约过了有一盏茶的功夫，刘鑫又回到了客厅。去的时候两手空空如也，回来的时候手中却拿了一件东西，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你这是？王莽惊讶的表情一闪而过，接着又叹息着说了，虎毒不食子，你这又是何苦呢？刘鑫是眼泛泪光啊。为人媳不忠，为人女不孝，为人妻不仁，为人母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女，留着也是人间祸害。国师公高风亮节，好一个大义灭亲，佩服。天亮了，朕该走了，国师保重。这一句保重是意味深长啊。刘鑫送走了王莽，突然间就瘫倒在地上了。妻子听到了响声，冲出厢房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全身是冷汗如雨，嘴里边却叹着，好险呐，好险。稍有差池，我们刘府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就要遭灭顶之灾。王莽的四个儿子都死了呀，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他在万不得已之下只能出个下策，晒出自己的私生活，我们呢就管他叫风流门。原来当年王莽回到封国新野的时候，跟侍女曾毅、怀能、天明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儿子叫王兴、王匡，女儿叫王业、王杰。由于他在新野的时间很短，所以这些侍女跟那四个孩子也就一直都留在新野，没让他们来京城丢人现眼。可是如今呢，眼看着孝穆皇后生的四个嫡子都没了，他就不得不在庶子当中培养接班人了。于是王莽模仿儿子王安的口气上了一份遗书，然后王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拿着给众大臣们看。王兴和王匡的母亲身份虽然低微而又卑贱，但他们毕竟也是皇子啊，还望父皇不要遗弃他们。大臣们都是聪明人呐，异口同声，王安对兄弟们非常有爱，真正难得，咱们不能辜负了他的这一番苦心呐，得赶紧把他的两个兄弟找回来再说呀。王莽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他不再谦逊，马上派人去新野寻找他当年生下的四个私生子女。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把王莽的两儿两女都接到了京城。面对从天而降的儿女，王莽是左看看右瞧瞧，觉得两个儿子越看越英俊，女儿越看越漂亮，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都说嫁花不如野花香，看来儿女也是私生的好啊。认子归父以后， 接下来爵位的安排就很费脑筋了。他们毕竟是野生的呀，太子之位现在不可能直接给两个私生儿子来做，名不正言不顺呢，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封王也不妥，毕竟他们没有半点功勋。想来想去，王莽最后给两个儿子王兴、王匡分别封为公，公修公和公建公，两个女儿呢都封为任。可即便是这样，王莽最终还是落得个无子送终的下场，这都是后话了。王莽帝皇三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关东人吃人那都是司空见惯了，南阳也没好到哪儿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是常事儿，饿死也不奇怪。刘演收留了大量的门客，再加上家族的拥护，在当地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地头蛇。为了能有口饭吃，他们也常跟官府对着干。官府碍着刘家的势力，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有一次实在逼急了，官兵才去刘府抓人，并且指名道姓要抓刘秀。刘秀一心做他的庄稼活呢，老实本分。刘演整天舞刀弄剑打家劫舍的，按理说官府应该找刘演的茬才对呀。原来啊，全是一张赤符符惹的祸。这个赤符符里边有这样一句谶语：刘秀发兵补不到，四夷云集龙斗野，四旗严祭火为主。那给大家听到这儿，就可以理解王莽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到刘心府上，两个人对坐到天亮。除了王林谋反，刘音是从犯的原因，王莽对刘心还有更深一层的怀疑呀。原来刘心曾改名为刘秀，而当时这个赤符符很是流行，在京城一带可以说几乎人人皆知，因此王莽对刘秀这个名字特别的忌讳，甚至有点谈秀色变。好在当天刘歆以不变应万变，沉着稳重的作风消除了王莽对他的怀疑，暂时进入了安全区。但身在南阳的刘秀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虽然整天在忙于庄稼，但因为刘家在当地的名气和声望，很多人还是知道刘秀这个人的，因此呢，官兵抓人才会指定要抓刘秀。刘秀也不是吃素的，一听说官兵要抓他，是撒腿就跑。因为常年在农田里边干活啊，腿脚自然灵活，一口气儿他就跑到新野去了。据事后追捕他的官员回忆，刘秀就像离弦的箭一般，跑得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太不可思议了。住在新野的二姐刘媛和二姐夫邓晨热情地收留了刘秀。当然，刘秀在危难之际首先来新野是有他目的的，除了最疼爱他的二姐刘媛在这之外，他心中最爱的那个人殷家的大小姐殷丽华也在这儿。可是呢，他到了邓府之后，整天躲在府里，天天看着殷府的方向，却没有出去半步，更不用说去找殷小姐了。多少个白天，刘秀徘徊于窗前，翘首远望，只为期待能奇迹般地见到那个梦中佳人从窗前飘过。多少个傍晚，他仰望天空，